Sometimes the words are in Greek and sometimes they are in French or English. 有的时候是希腊语，有的时候是法语或者是英语。When you watch the lights on the marble ruins and listen to the words of Pericles, 当你看着那个大理石废墟上的灯光，当你听着 Pericles 的语言， you can almost believe that you are living in Athens during the Golden Age. 你几乎能可以相信你就在鼎盛时期的雅典。 嗯，通过学习这篇课文，使我们增加了对希腊这座文明古城的向往。也建议大家在去之前应该了解一些希腊语的特点，学习使用一些希腊语。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谢谢大家，再见。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冬奥英语，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冬奥明星速度滑冰选手张红。张红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决赛中滑出了1分14秒02的好成绩，力压其他选手夺冠，这是中国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枚速度滑冰金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有关张红的更多英文介绍。 Bor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1988, Zhang Hong initially practice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but later changed to speed skating. She won a silver medal at the 2014 World Sprint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这句话大家听明白了吗？说的是张红在1988年出生，一开始呢她是训练短道速滑的，后来呢又转到了速度滑冰这个项目中去。 At the 2014 World Sprint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she won a silver medal. 在2014年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中，她获得了银牌。好，那通过这段介绍呢，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冬奥运动项目，一个是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另外一个是 speed skating。 这两个听上去有点像啊，只不过前面的部分有不同啊。第一个是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而另外一个直接就是 speed skating， 它们分别是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这两个项目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赛道的长短。 speed skating 速度滑冰标准赛道周长为400米，而短道速滑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它的标准赛道只有 111.12 米。 相对而言，速度滑冰要求选手的力量更强，短道速滑则要求选手的技术更高。 I hope you can ident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eed skating an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through our show today. 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 分享每一时刻。 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